你用修长的手指拨弄着头发，我想我该为你斜插上一朵野花，好让你安静的微笑，好让你安静的微笑。你用分手的目光看着一个故事，也许那个故事早已经变成了历史，但请你安静的微笑，请你安静的安静的微笑。如果我们从此以后就永远的在一起，你是不是会感到绝望？如果我们从此以后就永远的分离，那么请你给我一把枪。如果我们从此以后就永远的在一起，你是不是会感到绝望？如果我们从此以后就永远的分离，那么请你给我一把枪。你不要问苍老的烛火为何是倾倒在你的脸庞，你的容颜会永远绽放在我被击碎的灵魂之上。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你不要问，亲爱的姑娘，你不要问，嘿。亲爱的姑 娘。20年前的林志炫唱着单身情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再次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佩戴着标志性的眼镜，斯文绅士的书卷味分毫未减，将那种淡淡清愁给隐藏在歌声里，清凉而又真挚。在遇见那个人之前的时光里，我们都是这样吃醋独行的，期待着下一次的邂逅，可是偏偏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也不喜欢，偶尔羡慕情侣，偶尔庆幸自由，于是渐渐的，原来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 心一发就难回头，一个人

就在纸上画了一个女孩，细心剪了下来，让她随风飞了出去。女孩在城市里一个人漫游着，一个人喝着咖啡，一个人看着风景。画家觉得她好寂寞，就又画了另一个男孩，他也让他飞了出去。但是那个纸片男孩呢，却往另外一个方向飞去，落在了另一个地方，然后也孤独地喝着咖啡，孤独地看着报纸。所以啊，人呢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只不过鲜有人学会享受与自己和平共处，才会渴求一份温暖。因为不想，所以每天醒来的时候，睁眼看到眼前空无一人，只有自己的心还在孤独而又倔强地跳动。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就像是歌里所唱的，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划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一个人的生活，也许 归纳起来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没有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伴我与黄昏，你又不是超人，有的时候也会生病，一个人去医院挂水，要养活自己啊。工作再忙也要咬着牙硬撑，也没有人在家等你吃饭，加班到多晚都可以。终于有假可以休了，到处走走逛逛，可是一个人吃饭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尴尬，然后你会默默地告诉自己会习惯的，可是不知怎的，你慢慢地变得沉默冷漠，不闻不问，直到离群所居，特立独行。你有的时候会翻一翻通讯录，在成百上千的好友里找一个能说话的人，可大多数时候只能放弃苦笑。你怀疑自己是患上了一个叫做微笑抑郁症的病，人前阳光灿烂，人后来舔自己的伤口。其实你早就已经懂得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只要那几个同类就好，不然怎知不会更寂寞呢？ 嘴里面，人群不停地穿梭，却始终不见你经过。厦门的天空很蓝，风吹过南海到北岸，还看过很多很多，心里面却还是失落。说好的旅行啊，你已经缺席了，于是啊，我决定一个人上路了。一直不停的雨天，在车站的最里面，人群不停地穿梭，可你还是没有经过。厦门的天空很蓝，风吹过南海到北岸，还看过很多很多，心里面有一点失落。说好的旅行啊，你已经错过了，于是啊，我决定一个人继续前行。 说贴心的话， I'm falling for

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想说两句祝福的话来支撑，别管了，有情绪自己吞。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回忆忽然变得很不安分，的相片始终锁在抽屉里，多久了没有看没有人，我一时间回不了神，以为谁都偷不走我拥有的女人，我能给你一切毫无疑问，怎么我不知道你会 来向各位推荐的这一首歌很经典，独家记忆，那是我的独家记忆，不管最后去了哪里，却仍然留在我的心底里。我想真爱应该就是这样吧，即使你最后不能跟他在一起，你能看到他幸福的被别人照顾就很美好了吧。最最深刻的爱不是一定要在一起，而是你看见他很幸福心里就很开心了。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山鸡哥曾经对张柏芝却是一心一意的，两个人一起出游，关系很好，甚至一度他想跟张柏芝结婚。爱情里最难过的状态就是你喜欢他，他却爱着他。最后张柏芝自己遇到的也是这样的爱情，你第一眼就喜欢的谢霆锋 他却一直在深爱着王菲。甚至张柏芝后来出了事，陈小春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张柏芝说话。得不到的人就放在心底就好了，因为你之后说不定还会遇上更适合自己的，谁知道前面到底有什么在等着你呢？果然上帝安排了一个更好的人在前面等着他，光是看见他的笑就已经完全被治愈了。爱情不是完美，却是让人深刻体验。没有最完美的爱情，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婚姻。 感情的封锁区。

正在为你播出的墨音乐，我是小墨。今天推荐了这些歌，你会发现有些歌呢，一个人唱是孤独，两个人唱的话就是分享，而有些故事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听是安慰，两个人听就是分担。我想这人世间最大的幸福也莫过于固执和深情同时得到回应吧。

三十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相认，就让情分。 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词唱的是从小呢你就想当一个盖世英雄，逢人便说长大之后要大闹天宫，可长大之后却发现自己是那么平庸。你曾经做的那个征服世界的梦就像一个玩笑，深藏在你的记忆当中，生活在检验着你到底是龙还是虫。有人说这首歌很适合30岁的人来听，我并不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曾经梦想满满的少年成长之后的人来说都是深有感触的。很多人都想变成龙，无所不能，最后呢却是变成了一条生活中的虫，在未知的黑洞当中来寻求着生存。你开始适应蚁族的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和办公室两点一线寻找自己的价值。你曾经梦想当孙大圣，后来却成了一个剩下的圣，剩的你周围的朋友全都领了结婚证，你结果还是单身狗一个。 从小你就想当一个盖世英雄，逢人便说长大后要大闹天宫，可长大后却发现自己是那么平庸。曾经做的那个征服世界的梦就像个玩笑，深藏在你记忆之中，生活在检验着你到底是龙还是虫。你没有学会七十二变的神通，也没有学会满嘴鬼话的武功，你总是很难挤出一个恰当的笑容。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你努力做哑中龙。你是别人口中碌碌无为的孙大圣，你是掉进人堆也找不见的孙大圣。就宝马去娶她， 孙大圣， 你多想在那高岚山下有一个家， 孙大圣， 你也曾想过周游世界劈柴喂马， 孙大圣， 你期待中的摇钱树会生根发芽。 没有学会七十二变的神通，也没有学会满嘴桂花的武功，你总是很难记住一个恰当的笑容。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你努力做呀从容。你是别人口中碌碌无为的孙大圣，你是掉进人堆也找不见的孙大圣。开着宝马去娶她， 孙大圣， 你多想在那高岚山下有一个家， 孙大圣， 你也曾想过周游世界劈柴喂马， 孙大圣， 你期待中的药成熟会生根发芽，尘土的吉他， 孙大圣， 你想起从前和你同甘共苦的他， 孙大圣， 你说过要把世界打得满地找牙， 孙大圣， 你却张着嘴巴流着眼泪说不出话。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昨天节目稿年末终极特惠，买行车记录仪送流动测速电子狗再送蓝牙电话的特别活动特别火爆，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怒气冲冲打进热线，非说咱们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指定就参加不上。尾号是6355的赵女士说，一直不相信行车记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一起400块还不到，打电话试试看，结果发现热线根本打不通啊，送不起你就干脆别送，你忽悠谁呢？还有位车友说特别想买台行车记录仪，平时开车在路上就不怕别人碰瓷了，不过报名电话一直都是占线，我看你那活动啊就是噱头。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活动那肯定是真的，不过成本实在太高，只能限时三分钟。那为了弥补大家，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您可要听好了，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打进400-629-6629，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180度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带有红绿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再加上一部蓝牙电话，三样顶级车用装备，总价上千块，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要再当场加送您一台价值599元的车载空气净化器一台，您千万别怀疑自己的耳朵，您绝对没有听错，新款的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品牌蓝牙电话，总价上千块的车用装备，现在一起给您打一折，只要398就一起拿走。同时今天还要再额外加送您一台价值599元的车载空气净化器一台，这台空气净化器拥有竹炭过滤功能，保证您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当今雾霾天给您不一样的呼吸体验。同时今天的活动是100%没有名额限制，算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629-6629，1000台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蓝牙电话也照样给出，还要再送出1000台车载空气净化器，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三分钟，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629-6629抢个名额，记好400-629-6629，再报一遍400-629-6629。尾号是9898的陈先生留言说，是我耳朵坏了还是我听错了？ 说拥有广角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能直接给打一折，还要再送品牌蓝牙电话和车载空气净化器，这能是真的吗？还有一位尾号是5685的听众说，流动测速电子狗开始用了，不仅拥有超速提示功能，更能及时预警闯红灯拍照，还有蓝牙电话和车载空气净化器，每一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每一样也都不能少啊。可是热线电话也太难打了吧，而且时间又短，到底还给不给参加呀？大家先别急，活动绝对是千真万确，由于成本太高，只能限制活动时间。不过现在活动搞年终特惠，不限名额，敞开了送，只要您在5分钟内打进400-629-6629，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低价抢走这最新款的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品牌蓝牙电话，再无条件拿走车载空气净化器。而且除了价格优惠，产品更是享受质量三包的服务，您可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拨打400-629-6629把超值大礼抱回家。最后一分钟您记好了，400-629-6629。现在场外热线呢已经是被打爆了啊，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实在是太严重。还有朋友说，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蓝牙电话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还要再送车载空气净化器，打电话试试看吧。结果发现热线根本打不通啊，送不起你就干脆别送。大家伙啊，消消气儿，没打通真的不要紧，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之内拨打过400-629-6629，系统就会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且给您送上这套总价4000块的四样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629-6629占个名额，趁还有一分钟时间，大家抓紧拨打400-629-6629。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这台流动测速电子狗和蓝牙电话，更有车载空气净化器又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629-6629，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400-629-6629抢购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留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Outside the screen door, look at how her back has turned. It's amazing how much a woman can say without so much as saying a word. There by the window, there's a honeymoon picture of us dancing at the Angel Falls. But that ain't the way it is. That ain't the way it is at all. I don't wanna be the last flame burnfire out before the rain comes down. I don't wanna be the last star shining when the moon goes out. And I don't wanna get stuck here waiting on a train that's never coming back around. I don't wanna be the last horse left in this one horse town. Call her baby, we loved like crazy, felt just like we had it all. And now it's hard to say who's drifting away, but the better part of us is lost. Now when she cools off and comes back inside, I'll still try and make her smile, 'cause I don't wanna give up. No, I She's standing on the front porch outside the screen door. Look at how her back is turned. 曾经我很好奇，为什么男人都对周星驰的电影深有感触？年少的我呢，当然那个时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些感觉的东西呢，说不清也道不明。等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慢慢的明白，每一个男人可能都曾经暗恋过一个紫霞仙子。当你深爱他的时候呢，你一无所有；当你有能力的时候，或许他早已经是别人怀抱里的姑娘。当你还是一个穷小子，你很想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却被别人说，你看他好像一条狗啊。我一直在想，周星驰在想这句台词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人生是多么难受的成长与蜕变呀，甚至就是从别人眼里的狗变成了人。 成长了。孩子的诗你一定读过，你也曾经想过周游世界，劈柴喂马，你期待中的摇钱树会生根发芽，你抱起那把落满了尘土的吉他，你想起从前和你同甘共苦的他，你说过要把世界打得满地找牙，你却张着嘴巴流着眼泪说不出话。曾经被孩子的诗感动得死去活来，想着以后遇见了适合的人，就要和他一起过着这样的生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后来却发现有个愿意嫁给你的人，不计较你钱多钱少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想让好好的姑娘跟着你喂马吃苦吗？还以为这是武侠的世界吗？从曾经憧憬的诗歌到这个落寞的现实，又何尝不是一种失落。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集合每一个亲人同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活得幸福。

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胸膛？你的眼泪落在风里，是我一生难忘，转眼间多少春秋孤独收场，不曾走入你心房，在梦里把你探望，你会不会依偎在我的胸膛？你从不知道，在我的肩膀，只有你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有一个男孩，大学的时候他喜欢上一个女生，他想他要先跟她做好朋友，他也做到了，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表白了。那天他约了那女孩晚上吃饭，他决定表白，但是上天似乎打定主意要给他一道考验。那天晚上下了大暴雨，于是他打电话给那女孩说吃饭改成第二天，女孩也同意了。她那个时候觉得第二天表白也是一样的，确实每次对着做不完的工作，我们也想着第二天再工作也是一样的，表白也是一样的道理。等到第二天，她听说有另一个男人向女孩表白了，女孩拒绝得很干脆，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始的事，但是她怕了，怕自己表白得到的也是干脆的拒绝，于是他怂了，不敢向女孩展露心意。一场大雨，一个别人被拒绝的表白熄灭了他的勇气。爱上了之后呢，我们总是会很害怕，害怕得到他，也害怕失去他，但那个时候他没有绝望，他觉得有缘分的人总是能够再会，总有机会来说一声我爱你。但他没想过，每一次挥手告别都可能是一场决绝，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爱情的最后的一声叹息。从那以后，他们依然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但又什么都变了。原来若有似无的暧昧总是被不经意间避过，爱情也好像离得越来越远了。但是这个男孩他属于很幸运的那一种，因为他遇到一个很勇敢的女孩。放假的时候，那个女孩邀请他一起出游，他很开心，他决定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次机会向女孩告白，他要让他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他们去到机场，他帮女孩拿行李，女孩挽着他的手臂，那是他们两个人离得最近的时候。他们去和他的男女闺蜜会合，这本来是一场愉快的旅行，但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电视剧的狗血情节竟然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女孩的闺蜜向他表白了。果然生活远比电视剧更加的狗血，更加的离谱。电视剧还需要符合逻辑，但生活偏不。虽然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得措手不及，但他还是理智地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不出意外，这件事儿被那个女孩知道了，她和闺蜜大吵一架，也跟他大吵一架。他不懂，是那个女孩在向他表白，他哪里错了？他确实不懂，爱情里没有对与错，只有爱或者不爱，拥有或是分手。两个人的世界被第三个人横斩一刀之后，终究会有裂痕。最近他得知这个女孩的消息，一个月之后他要结婚了，新郎不是他。假如时光倒流，假如那天晚上没有下那场大暴雨，假如她没有那么害怕被拒绝，假如那个闺蜜没有向她表白，假如她勇敢地说出爱，但假如他们不曾相遇，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假如了。人生的离别是为了下一次重聚，但是爱情的离别永远不会重聚。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分享了这么多的好歌，还有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这样的，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但是属于爱情的时间却是并不多的。有些情错过了就不会再有如果。我很喜欢这句台词，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是我输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间里，我最喜欢的人却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这就是这个故事，假如时光可以再重来，我还想再爱你一次。假如那天我没有放手，或许我还能握着你的手。假如可以再选择一次，就算最终要离去，我还会再爱你。就算爱是折磨，也终不后悔。只可惜一切没有假如，时光也不会流转，唯一不变的或许只有那一颗曾经一起走过的心吧。所以呢，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不要害怕被拒绝。没有尝试过，怎知就没有希望呢？我是小莫，要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能勇敢地向爱人表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断剧场无聊戏码，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惆怅。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去的一道墙，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岩石有歌唱，找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出了海洋。